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11、7天长假当中，我们科创中国节目呢为大家安排国庆特别节目科技强国科创 CEO 系列访谈，带大家回顾这半年的时间科创中国当中播出的关于人工智能领域、民用航天领域、环境保护领域、农业创业创新领域、智能汽车领域，还有包括国产芯片发展领域以及生活健康领域的一些好的科创项目，听听企业 CEO 相关领域的技术专业人员是如何看待各自产业发展前景，以及在其中做创业创新有哪些科技亮点。也欢迎大家关注这7天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我们说2021年呢是第14个5年规划的开局之年，就在今年的2月18号，首个获得了国家发改委核准立项的民营卫星工厂项目九天微星唐山卫星工厂完成了1期生产厂房的主体建设，预计今年6月底进入生产设备试运行阶段。九天微星唐山卫星工厂呢，也是我国第一个落地建设的民营卫星工厂，可以在短周期低成本的情况下灵活批量化的生产50到700公斤级的卫星。卫星批量化生产有什么样的意义？民用卫星可以在哪些生活场景中发挥它的作用？九天微星唐山工厂的建成对于京津冀3地协同发展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目前我国民用卫星产业链的发展状况又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的科创面对面呢，就邀请九天微星联合创始人兼总裁彭媛媛和九天微星副总裁李源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九天微星上九天看民用卫星发展。首先呢，先请彭总给我们宏观的介绍一下民用互联网卫星在我们生活当中啊都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卫星好像是特别高大上，科研人员才去研究的，跟民用领域能发生什么关系？您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卫星啊，离可能行业老百姓感觉距离比较远，比较高大上。其实在这个，其实我们每天的生活对于卫星的这个依赖，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场景的。民用卫星按照这个应用场景，大概是能分成3类。第一种呢，就是通信卫星，就是我们知道的，比如说电话，比如说我们的电视、广播节目，以及数据的传输这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导航，比如说我们地面固定的或者移动的物体，空中的飞机、海上的一些舰艇都可以利用，还包括人都可以利用这类卫星确定自己的坐标，就是我们的 GPS 或者是中国的北斗。第三类呢，其实就是遥感卫星，就是对于地球的各种的这种观测，就是地面上的物体的观测，包括我们的气象卫星一些那个地球资源卫星的勘测等等这些部分。所以呢，在从这三大领域里面来分呢，市场份额比较大的是通信卫星。而通信卫星里面，如果我们把它做到应用场景里面去的话，从人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我们地球表面积只有95%的地方是没有地面网络覆盖的，5%的地方其实我们有地面网络的覆盖，那么还有1半的人口其实没有接入到互联网，就是这个网络通讯的需求是巨大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通信卫星，就是宽带的这种卫星，卫星互联网天然是具有全球覆盖的优势，就是能解决几十亿人上网的问题，就是去解决他们跨越这个信息鸿沟的问题。第二个，从物的角度上来说，就是物和物、人和物、物和物之间的连接，就真正实现万物互联，其实需要覆盖地球的这样一个低轨卫星的。比如我举例子，在远洋的这样的一个物流监测领域里面，比如说我们海上的船上的集装箱，那我们可能安置这种终端，可以实现这种自动的监测，并且经过就是没有地面的基站和海底光纤的地方，依然可以回传这个船上的集装箱内的货物的位置信息、温度信息、湿度信息等等这个部分。再比如石油领域，就一些地区，比如说像中亚，它的矿产的这个资源比较发达，但是呢地广人稀，人工巡检的成本也非常的高。那如果在这个勘探的这个管线上安装这些传感器这种终端， 就可以定期通过低轨卫星传输管线的信息，比如说是否遭到了破坏，从而减少这个人工巡检的开支，其实也能极大的提升这个工作的效率。再比如说我们利用遥感卫星进行陆地资源的一些监测，比如说这个农作物的生长的态势，农作物的这个固产，以及比如说路桥等等公共设施的状态，以及比如说地面的沉降啊，然后极地的航海啊，包括这些矿产的这种能力的估算等等，这个部分可以通过这天上的这个遥感卫星进行这部分的一些应用。应用卫星跟我们的生活的场景是息息相关的。 是，刚才彭总给我们介绍哈，我们可以听到这个民用卫星其实不管是从人的角度还是从物的角度，已经全方位的渗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包括我们看到今年两会期间还有很多的这种代表委员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这种云采访的方式哈，我们通过这种网络连线的方式，这样的一种网络的稳定性也是基于我们的这种卫星，还有包括我们对于从人的角度网络通讯的这个需求，还有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这种不断完善，才能实现这样的一种功能。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远洋物流啊，石油气化呀，还有利用遥感卫星进行的这种灾害预警啊等等，方方面面都有咱们民用卫星可以发挥的这个空间。所以这方面呢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哈。那我们接下来也想请彭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九天作为咱们这个民用卫星的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企业，就我们了解目前咱们国家的民用卫星产业链它的发展状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帮我们再梳理一下。 就是在去年2020年的四月，其实大家听到了一个词叫卫星互联网，就是国家发改委首次将这个卫星互联网纳入到了新基建，其实各个地方政府其实也出台了相应的支持产业落地和这个集群发展的相应的政策。所以在未来的五年内，就是从国家的战略、信息安全等等角度上，可能上千颗的卫星将会被制造发射出来，其中大部分是低轨的微小卫星，也就是在200到2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轨道上面去运行的低轨道的微小卫星。就是两会的时候，那个全国政协以及我们航天科技集团的科技委的主任包维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正在规划和研制空间互联网卫星，并发射了实验卫星，然后国家还将组建成立国网公司，专门负责统筹空间互联网建设的规划与运营。其实这个就是针对我们的卫星互联网，从国家层面上会有这样一个统筹安排的考虑。所以这意味着互联网卫星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大势所趋，当下最先受益的就这个产业链啊，就是上下游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可能在卫星的批量化的研制制造，以及火箭批量化的发射，以及测运控等等，这些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业务为主的企业将会感受到第一轮的红利，这个红利将持续到五年的时间的左右。所以考虑包括组网之后达到设计寿命，比如5年到7年的设计寿命，后面会补这个卫星，那这个补网需求，所以这个市场规模会呈现一个周期性的增长。所以九天卫星呢，其实作为这个卫星互联网的相对头部的企业，我们从2019年就深入进去了，参与到了国家卫星互联网的新基建的这个事情里面来。今日呢也迎来了一个里程碑，就是我们在唐山的卫星工厂完成了1期的生产厂房的主体建设，预计在今年的6月底进入到生产设备的试运行的阶段。这个是其实有一个历史意义的，它是国内首个经过国家发改委核准的民营卫星工厂，也是第一个落地建设的卫星工厂。所以我们这个工厂建成之后呢，大概年产会达到100颗左右，柔性化的生产方式，大概在500到700公斤级的卫星，我们都可以满足我们的这生产的需求。 刚才呢，彭总提到了哈，这个卫星互联网呢被纳入新基建，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定位会给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机遇？我们也想听听咱们九天卫星的副总裁李源哈，从您的角度给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从卫星互联网新基建这个产业链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产业的构成其实差不多包括4到5个层级。第一个层级呢，就是卫星互联网的运营商。这个大概率是由国家统筹来去建设和运营。第二个层级呢，就是类似于这个中国移动和华为的关系，就是关于基建和设备的供应商，也就是说白了就是在轨交付卫星的这样上，卫星的整个的单星的研制以及批量化生产以及在轨交付的能力，是考量一个公司能否加入到这次卫星新建的一个核心能力要求。同时呢，卫星发上天 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套。那第三个部分呢，也是卫星互联网配套单位或者是配套供应链的这样一个提升，主要包括像载火箭，然后地面站、测运控站、数据中心，还有这个相应的测试啊，然后研发研究所等这样的产业链也会迎来很大的机遇。新基建做完之后呢，第二阶段最大的爆发点就在卫星的终端和应用上。这里面其实有点类似于手机的概念，就是我们布完了 4G 的基站、5G 的基站，那么需要新型的手机来满足基站的通信需求。那这个在这上面的量其实应该会有5倍到10倍，跟基建比的话会有5倍到10倍的整个的市场份额的提升。 嗯， 所以能做好整个卫星互联网新型的终端，以及给客户提供相应的终端配套服务，其实是另外一个很巨大的市场。有了终端和管道之后呢，其实又回到了互联网的范畴，就是你的数据通过卫星和卫星终端进行了升维以及扩充，你的数据的类型和这个范畴更加的全面。那接下来对数据以及比如像云计算、像人工智能等提出的要求和新的应用点也会应运而生。就像 4G 有了之后，我们就有抖音，对吧？抖音其实对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影响是巨大的。那如果我们的用户终端可以在全球各地实时被接入，那么就会有新的应用模式出来。这个应用模式可能也是上万亿的整个的市场，单点就可以上万亿。 嗯， 所以最终是给客户提供一个全球的实时的互联，包括天地一体的互联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整个的应用场景，包括整个配套的对供应链的整个的提升，我认为是非常巨大的。 在这儿还想请彭总再帮我们梳理一下，比如提到的这个批量化制造，还有火箭发射、测控等等，围绕民用卫星的这个产业链条大概会有哪几个环节，能不能让我们的听众再清晰一下？ 主要是上下游嘛，就是首先卫星的研制、卫星的分成平台和载荷。那平台其实有很多的系统，然后同时呢载荷也是有通道遥，那么如果是卫星互联网呢，更多是通讯这个部分。那通讯里面拆解会有基带呀、有天线呀、有射频呀等等这些部分。然后从卫星这个角度出发的话，还有就是我们的上游，比如说火箭的发射，那火箭可能是我们产业链的一个链条。然后同时呢，卫星上天你要把信号接收下来，所以测运控又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把信号接收下来。而接收下来你要面对行业的客户和老百姓的时候，你就需要有个终端的设备。那终端设备里面它也是一个产业链，所以它是一个产业链还是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对， 就是既有我们在地面完成的，也有我们上天之后完成的，也有天地之间衔接的等等的。所以这几个环节就把我们整个的这个互联网卫星它的这个产业链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刚才也提到咱们九天其实是这方面的一个头部企业了，那我们作为国家的这高新技术和中关村高新技术的双高企业，我们九天主要是在产业链当中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咱们的主营方向包括哪些呢？ 我们其实是做的是微小卫星的相对全一点的产业链的一个服务商。所以呢我们大概有这几个方向。第一个呢，是我们是从需求出发，以产品化的思维去总体设计卫星、研制卫星和在轨交付卫星、运营卫星。所以呢我们是为政府或者是企业客户提供商业卫星的定制以及在轨的这个后期交付以及后期的运营服务这个方向上面。第二个呢，是因为现在因为卫星互联网的爆发，所以才有这种运营商的这个出现，比如说我们的国网工程，就星座的核心的这样一个业务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为基础的这种运营商提供这个星座，因为它上来可能就是10颗、20颗，甚至上百个、上千颗、上万颗这样的星座，那我们要提供整体的星座的设计、仿真，以及卫星的研发的批产，就批量化的生产，甚至在落地运营上面，我们会去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 就关于星座这一块哈，我们给大家再详细的说一说，我理解是不是就是不是一颗卫星，我们需要定制的是，比如说卫星群，可能这个群体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这块，其实都是我们九天在给我们的服务对象进行服务之前就需要考量的一个内容。 对，是的，它其实是从需求端出发的。比如说你要解决什么问题，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载荷，那这个载荷需要配套什么样的一个卫星，而这个卫星是需要在一个什么样的星座的体系里面去服务和运作。因为低轨的卫星有个特点，它可能跟我们高轨道的卫星里面36000公里的这个地球同步轨道的卫星是不太一样的，它是一个静止轨道的。但是它如果是低轨的卫星的话，它是在动的，每90分钟绕地球一圈，所以你要整体提供这个服务能力的话，它必须要形成这样的一个星座。而这个星座保证你可能这个场景头上一定是有卫星在为你服务的，不然它就飞走了，很快的速度就走了。所以这个星飞走，下一个星就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星座的概念。而这个星座怎么有效的配合，怎么去协同的服务这个场景，那就需要一个整体的星座的设计。这个部分是九天拥有的一个核心的技术能力，包括去做地面的仿真。这样的话你就会清楚说这个星上去之后它是怎么样去服务的，三颗星是怎么样的，五颗是怎么样的，未来几十颗、上百颗、上千颗、上万颗，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服务机制，它能服务什么样的应用场景，能够解决客户什么样的痛点。这个方向上面是要做顶层的设计，有了这个顶层设计你才知道说，哎，我应该怎么样去批量的打这个卫星，然后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这是第二个方面。 对，是的。对，这第二个方面。同时呢，因为卫星其实在天上它的核心是要服务地面的，对吧，它跟行业呀，跟各个甚至跟老百姓要发生直接的关联的。所以呢，我们除了研制卫星之外，我们还对垂直的行业提供这个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地面终端，有点像说，比如说，国家要做3G、4G、5G，然后国家做移动、联通，但是有华为，去建基站，然后同时呢，他要做手机，要卖给老百姓，所以呢，我们其实要提供垂直行业的这个地面的终端和应用解决方案，比如说跨境的车辆运输，我们可以提供天地一体化的解决方案，车载的盒子。它可以做定位，它也可以做司机的驾驶行为的监控，甚至车况的监控。那这样的话它会解决就是在边境的时候那个通信体制不一样的，就比如说蒙古和中国，它就是中国用移动，但是到蒙古它用的是蒙古的运营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会做天地一体化的这种解决方案。同样的，我们还做了一些比较有趣的，比如说在秦岭的大熊猫，我们会定制卫星的这个监测的这个项圈，给这些野生的大熊猫去采集地理位置，包括的体态、它的动作、温度、所处的这个环境，对于这些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它是可以去有效的进行珍稀动物的这种保护。比如野生大熊猫，它一个痛点就是它的怀孕，就是它的这个生产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件事情。但我可能通过采集熊猫的声音，让我的技术人员，就是我的这个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能够通过声音的变化来推测它是不是有可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期。那他就会做人为的一个干预，比如他定位，他知道他在哪里了，就会找到他，然后做相应的保护。包括我们跟阿里合作的大象的项圈，他就是在云南，他就这个大象时不时的他就跑到村庄里面去，然后就很调皮，然后对于人来说就会有生命安全的问题。那我们通过这个卫星的这样一个项圈，然后给大象带上这样的项圈，通过定位，通过包括物联网的一些传感器，解决了人像冲突的问题。它一旦出去了，我这边就报警，那我就人为的可以把它驱赶回到它的那个野象谷里面去。所以这块是我们在卫星上天把产业落地这个上面垂直行业里面做的比较深的这一块。这也是我认为如果说前面的做为星座的运营服务，为客户政企去提供商业的这种卫星的研制是个百亿的市场的话，我们认为这种垂直行业的解决方案去跟行业服务的这个市场将是一个千亿级的市场。所以这块是我们比较重要去做的一部分。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是航天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产品的打造。就是我们其实我认为一个高科技产业其实还是更多的需要做一些科普，因为其实航天啊、卫星啊，离老百姓、离中小学生很远。但是我觉得教育的本质还是要点亮他们对于这种太空啊，对于这种好奇心和探索的这样的一个欲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针对全国的青少年的航天科普的教育的产业，形成了天上有星、地上有站、入校有课、出校有这个研学基地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闭环。我们把天上的卫星开放给了孩子，让孩子可以通过监测气象卫星去看一下北京未来七天的这个气象云图是什么样的，他去检析，可能通过我们九天发射的卫星去看南极冰川的变化，去研究大气的变暖等等这些方向，它其实是跟它的基础的比如说数理化天地生是可以结合起来的，也给孩子一个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同时我们也做了一些九号宇宙的这种 研学基地，就是把你可能从人类从地球能走向升空的这几个步伐，通过这个这个沉浸式互动式的这种设备放在了一个馆里面。比如说你体验航天员失重，你去感受一下月球的六分之一重力，你去感受一下火星风暴驾驶火星车的行驶，你去体验一下航天员训练的那个过程里面很严苛的训练的内容，甚至你去感受一下火箭的发射要通过什么样的步骤，然后你最后怎么操纵一个火箭能够发射升空，你甚至可以在研学基地里面去测控真正的卫星，去做一颗卫星出来。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我们做的一件相对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也形成了一定的产业的规模，所以我们成立一个专业的子公司专门做这个方向，所以这就是我们四个业务方向吧。 对，这第四个这个业务方向其实是为了我们培养这个后续力量哈，让年轻人，我们的青少年一代，能够真正了解卫星，尤其是互联网卫星它目前的一个发展状况，以及未来年轻人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打开这么一扇门，让我们这个产业的这个队伍能够更加的庞大，有很多新鲜血液可以注入，这本身就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哈。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刚才听了彭总这么给我介绍，我听的都觉得很有趣儿。包括中间说到的咱们这个落地之后可以做的事情，这个迁移的市场，到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还有包括我们生活领域的很多方面呢，其实我们都可以发挥它的作用。刚才其实彭总也介绍到了，今年九天的这个卫星工厂会在唐山建成，而且它的定位呢是要打造全球领先的批量化、自动化、智能化和柔性化的一个卫星制造和研发基地。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定位？ 对，以前的这个卫星啊都是首先是手工做的，所以它真的很贵。一个呢是它每卫星和卫星之间长得都不一样，所以呢它是个性化的服务的，所以它卫星也贵，然后呢技术难度也很高，也没法标准化。所以我们这个四个化呢，首先第一个批量化，因为你是规模化的打卫星，而这些卫星的功能是一致的，相互是协同配合的，所以相比传统的可能每一颗卫星的生产方式的话，我们这个批量化的方式就像生产手机汽车一样的，它只要指标是一致的，你就可以批量化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产线就可以上了。所以我们能达到年产100颗卫星的这样一个能力。那如果生产的这个包括订单啊市场容量越来越大的话，其实我们增加产线和我们的实验的空间的能力，那我们也可以未来200颗300颗年产的能力也是 OK 的。第二个部分呢是自动化，就是我们绝大多数的工艺是都可以通过自动化的产线完成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生产的这个组装区，我们分成分装段和盒装段，全程使用的是这种机器人 AGV 的这种小机器人，以及那种自动组装的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其实这个的话，因为卫星其实是工艺精度要求非常高的，如果你是只是依托于工程师去做这个精度的控制的话，就远比这种自动化的机器人这部分的精度的控制要低很多。所以我们想提升工艺的精度，同时也降低工人的这种劳动的强度。因为以前比如捋个那个电缆线什么的，它需要好几天才能把那线捋得好，但是我们用自动化的方式其实就能高效的去完成。第三个部分是智能化的，就是包括我们的生产的计划，你当面对的是可能几十颗、几百颗、可能数百颗的时候，你的生产的计划、你的数据以及你的料单的这个全部的都要通过这个生产管理系统去下发指令，让它能够智能化去操作，包括我的这个整个流程去数据化、可视可控，提高效率。因为其实航天很多东西在于质量的管控这个部分，而智能化的方式的话，可以把很多的数据把它做得更加的扎实，那这样的话你是可以去控制和可视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包括我们智能化的这个仓储的物流管理，我们的每一个零件，我们过来的陀螺仪，我们的新敏感器等等，这部分都拥有唯一的身份，它是哪个单位研制的，它性能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可以做到可视化和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的质量追溯。因为你做卫星，你发上去你可能要回传的更多东西是它的质量，包括它的这个可靠度，甚至我们可能在降程的逻辑里面，我们的很多的器材也许不会选用航天级、宇航级的，我们甚至用工业化的这种方式。而这个东西上去之后，它的这个参数会成为一个商业卫星公司未来的一种技术的标准和质量控制的一个体系的建设。而这个精准的去沉淀这个数据，会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财富。第四个方向上面是我们的柔性化，因为我们的订单的这个型号其实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11七天长假当中，我们科创中国节目呢为大家安排国庆特别节目科技强国科创 CEO 系列访谈，带大家回顾这半年的时间科创中国当中播出的关于人工智能领域、民用航天领域、环境保护领域、农业创业创新领域、智能汽车领域，还有包括国产芯片发展领域以及生活健康领域的一些好的科创项目，听听企业 CEO 相关领域的技术专业人员是如何看待各自产业发展前景，以及在其中做创业创新有哪些科技亮点。也欢迎大家关注这7天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关注的这个话题呢和航天领域有关哈，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科创项目，也是刚刚获得了1亿元融资的九州云舰。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九州云舰的副总裁王静言，欢迎王总。您好，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是九州云舰的王静言，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科创中国。另外一位呢是咱们九州云舰的创始人刘洋，欢迎刘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以往大家一说到航天啊，一说到火箭，一说到卫星，都觉得是专业人士才去研究或者才去关注的东西，好像这个事情离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比较远，所以总会用一个就是觉得它非常硬核这么一个印象哈。首先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觉得这个商业航天到底跟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联系？就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能不能先帮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各自的观点？从创始人刘总先来。 这个商业航天啊，其实跟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我认为从现阶段来看还稍有一点距离，但是从未来来看的话是会关系很大的。大家可以就是把这个火箭啊，特别是运载火箭这块儿，可以简单的想象成一个交通工具，就像我们每天这个上下班乘坐的公共交通也好，还是开的私家车也好，或者是我们出差坐的飞机高铁这些，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是一个等同的一个交通工具的形式。那么商业航天企业现在特别是在发射链条这块的企业，始终在致力于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将这个我们运载火箭的这个发射成本把它降低到一个使我们这个普罗大众也能够接受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个降低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我们将这个运载火箭进行一个发射，并且呢能够将它的大部分的结构能够回收下来，这样呢就能够大幅降低这个运载火箭单次的一个发射成本。使我们的这个火箭的这个运载的成本呢也能够大幅下降。你可以想象啊，就是现在咱们的这个运载火箭其实都是一次性的。一次性的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火箭把卫星打到既定轨道上之后，那么剩下的火箭的这个结构就坠毁了。 只有一次利用价值。 对，只有一次利用价值。同时这个坠毁呢还会造成一些附加伤害吧。就是说像咱们国家这个东西的这个版图比较宽广。那么火箭弹发射之后呢，有的时候坠落下来还要提前对这个火箭落区残骸落区的这个居民进行一个疏散。坠落下来还有可能砸到这个民房什么的。对火箭进行可回收的这个研发呢，就可以使这个火箭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进行发射和回收。这样你的私家车每天开车到了单位它就不用报废了。不然的话你想象一下，你开车到了单位之后你的车就报废了。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私家的交通工具是根本没办法像现在这样， 嗯， 这么普遍的应用的。 哎，等于刘总打了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现在不断的往这个太空当中发射卫星也好，或者是发射我们的这个包括天鹅核心舱也好，我们的交通工具是火箭，要用这个火箭把它们运上去。那我们希望降低这个交通成本，就跟我们在，咱们这个地球上哈、啊、生活一样，我们坐公交车，大家会发现这个票价越来越便宜了，对吧？我们开私家车，从这个烧传统汽油车，然后到现在电动车，大家会说好便宜呀哈！我更喜欢开这种电动车，因为它经济环保。那我们也希望咱们火箭这样的这个所谓的交通工具也能实现它的成本相对降低。但可能大家会好奇了，说那我们在地球上生活挺好的，我干嘛没事非要把这个东西往这个太空上去运呢？我们老百姓有这种需求吗？首先从需求端，是不是的确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可能现在离我们生活相对较远，但也许未来我们的确是需要不断地把一些需要用的一些东西发到太空上去，然后同时让这些东西在太空上能够服务于我们地球上的生活。 是的，你像现在美国的这个 SpaceX 公司，它在这个火箭的飞行和回收这块做的已经比较成功了。 嗯， 那么实际上它在几年前就已经对外成功的出售了它的这个火箭飞行载人飞行的怎么说，叫船票吧，并且美国还做这样的公司不止一家。 嗯， 对，咱们国家其实这两年做在这方面做研究的公司也挺多的啊，大家都在努力往这个方向发展。 是，不光能运物，我们还能载人，对吧？ 对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期许。这是刘总的这个观点。那王总，您觉得就是咱们现在商业航天这么红火哈，看起来三天两头的就有火箭发射，这个为什么这么红火？它跟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您觉得呢？ 嗯，其实大部分就像刚才刘总所说的，它其实未来就是说近期之内呢，可能对老百姓的生活不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但是从未来的这个人类的这个空间探索也好，或者说未来的这个居住环境也好，因为地球现在目前是大家唯一的这个赖以生存的家园。 嗯， 但是从咱们这整个这宇宙来说，空间星际这个来讲，其实未来就人类是有可能去到其他星际去做这个动作。 嗯， 那当然像刚才刘总也提到了，这个 SpaceX 啊，还有包括国内的一些现在商业化火箭公司也在做类似的这个部署。那其实包括像现在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发射，为什么说越来越这个频次越高，一个也是说要打开这个从地球通向这个太空的这个通道啊，更快捷的、更便捷的、更便宜的，然后让这样的服务能够真正的未来在这个人类的生活当中可以去普世下去。 嗯， 对，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老百姓这一块，我觉得他们肯定在我们的这个下一代，或者说在这个00后、10后，我觉得他们其实是非常有希望可以看到这个场景的这个实现的。 嗯， 像这个在有一些这个国际的一些这个报告上、统计上，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比如说像2035年空天这个动力的这种结合，比如说未来的这种航天航班化， 嗯， 就从像中国的上海飞到，比如说美国的芝加哥只需要40分钟的这种时间，其实是真正是可以实现的。 嗯， 而在这样的速度更快的一个迭代的同时呢，地球的资源其实大家也是知道，它一定是会有用尽用竭的那一天。那对于未来这种太空的这种资源的获取，包括这种星际的这种更多元化的这种发展，我觉得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大家会往向这种火星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有可能的生存的行星去拓展。 就是这样的场景不仅仅是出现在科幻电影当中啊，什么星际穿越啊，是吧，火星探险啊，这种不仅仅是在电影当中出现了。我们说我们有这样的想象力，也有这样的这个行动力，那未来我们的下一代或者说是未来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将来能够看到这样的一天，就是空天包括这种星际之间的这种联系，这都是将来有可能实现的，也是我们现在为之努力的。所以这是刚才两位嘉宾给我们分别说到的，就是咱们做的这个事情，包括我们说到咱们国家十四五计划当中也说到了空天科技，成为了一个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在这方面提前做一个布局。那 我们说了背景，其实从这个背景当中也能听出来哈，两位几次都提到了，包括这个火箭啊，还有包括这种商业卫星的发射呀，而且说到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关系，其实现在做气象预报，对吧，都是用的这种气象卫星，还有包括天上的这种遥感卫星，还有包括我们做一些农业种植，其实包括咱们的这个导航，其实都跟卫星是有关系的，那这些都是要靠我们的火箭去送上去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咱们九州云箭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创业公司，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事儿？请刘总帮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概括来讲呢，首先九州云箭是一家在我国的这个军民融合政策引导下出现的这么一家商业航天型的创业企业。 军民融合政策引导下， 对对对。那么这个具体来讲呢，我们从事的其实是新一代的可回收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这么一个研发的这么一个事业啊。那么我们这个整个在这个液体火箭发动机这块呢，从技术研发到这个产品实现，再到交付客户，再到最后的配套飞行，全流程是都可以覆盖的。我们希望其实做成像美国的这个 Aerojet洛克达因这样的这个公司一样，成为这个中国商业航天动力的一个领军企业。我们是以这个民营企业的角色来助推我国的这个航天事业。 当时我们研发出来，从2017年是大概用了多长时间？我们的产品出来了？ 我们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 一年时间？ 对对对。 啊，相当于很快了哈。 对对，有很多比我们起步早的企业，但是最后这个节点实际上是比我们完成的晚的。 嗯，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整个因为国内的民营火箭都还处在一个就是萌芽的一个阶段嘛，不断涌现新的火箭公司，你就基本上每个月都能发现一家新的。那个时候整个环境也还是比较浮躁的一个状态，其实基本上你如果想的话，就靠 PPT 加一张嘴就能融到资。但是呢，就是而且当时资本因为这个行业发展是初级阶段嘛，资本对于这个方面的认识也还是比较浅显的，不是那么很透彻，但这几年明显就不一样了。但是当时就是说，可以说如果你想忽悠的话，其实融资是比较容易的。可是九州云箭在这块儿，始终是比较注意的，还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有些这个节点是，其实公司整体来讲，有时候甚至是刻意压制着不披露的，就是不对外披露的。那么，整个公司实际上是强烈拒绝浮躁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大家就怕的是这个。你节点不断的对外披露，不断的在做 PR， 做对外的宣传，会让人感觉飘。对，因为你老有成功的消息在外面报，而且很火热的话，我们最怕的是把自己内部搞飘了。 就是这个研发团队这些人的心要静下来才可以， 一定要静，一定要定。这个也是公司整个创始团队基因所决定的，因为整个创始团队基因就是一个偏向技术的这么一个团队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就是王总要加入我们，给我们补这个投融资这块的一个短板，包括对外的这个公共关系这块。所以在我们的认知里呢，就是说干火箭呢是最怕浮躁的，就一旦浮躁起来，可能你一时是获益的，你可能比较火，然后可能比较吸引这个资本的注意，但是从长久来看，一定是对于这个公司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对，所以当时我们采取一个一直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 状态。对，就是踏踏实实把我们要做的事情专注的做好，先搞这个产品的研发，那有了核心的产品，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对外的口碑，我们才能有自己的真正的竞争力啊。所以一开始您主要做的事儿就是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儿，季总的带领下我们先搞研发。那我们刚才说到2017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刘总也说到了，当时这些火箭公司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其实出来了，那么这个4年多的时间也像大浪淘沙一样，有些可能就没有了，消失了，有些啊还是靠自己的这种核心的硬实力继续再往下走。王总当时对于这个民用航天当时的2017年的那个状态是如何去判断，哦，说这家公司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潜力的？ 是这样，在2017年的时候，就像刚才刘总所说的，当时其实它算是在当时的一个这种上升期的一个小的风口。就是有一些这个民营的火箭公司或者说相关的一些企业，它已经就是出来来创业了。然后有一些资本，他们可能在这个行业里头，或者说他去找一些国外的对标公司，他觉得未来可能是可以发展的，然后他们就进行了这个早期的一些投资。当然从我当时的在这个投资公司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我们当时的这个老东家也是一个 VC 的一个机构，所以当时对于我们这个资本的对于这个赛道的判断，就是说我们还要抓住它的核心关切。那核心关切是什么呢？就是说早期 VC 看的话，其实主要还是从团队 和人这块来入手。 嗯， 即便说它的产品可能还没有出来，或者说它的这个营收可能还没有起来，但是从它早期的这个团队，就是最核心的人是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他们的经验经历，或者说他们原来在体制内的这个工作的这些过往，这个业内是有一定的这个评判的。 嗯，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是把握前面这两点，人、团队啊，还有这个过往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在当时的话，我们综合的这个考量以后，发现九州硬件它就是做的这个火箭最核心的心脏，对吧？发动机这一块，那我们觉得这块的壁垒门槛是非常高的，而且从这个在行业内来讲，它也是相当于是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 嗯， 那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进行了这个投资。 哎，你看， 当时在资本的时候 是，所以这个我们资本投资的，其实它更多的这个衡量和考量，其实每一家投资机构都不一样。 是， 但是刚才王总说到的，当时你的老东家其实更多的看中了九州云建他们这个团队这个人，不一定先有产品，但是只要这些人是对的，那他一定时间到了，一定会有自己的这种核心的产品出来。所以目前来看，证明当时你们的眼光其实是正确的。 是，我们是比较幸运的，就是说找到对的人做这个正确而非容易的事情。 嗯，而非容易的事情。那2018年，你跟这样一群年龄相仿的哈，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创始团队，被他们所吸引，来到九州云建之后，你是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呀？大部分 我这边主要是负责像投融资为主的这个业务，当然也配合季总做一些政府关系，还有这个科技方面的赋能。 嗯， 因为本身我也是科学院子弟这一块，所以在投融资方面，主要我之前是在资方嘛，就是像您说的，是从甲方所谓的大家说的这种金主爸爸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对，然后现在到了这个创业者的这个角度，那我们需要去找一些资金的支持，对吧？市场化的或者是一些政策方面的资金的导入，来给予我们这家创业公司能注入一些这个资金方面的助力吧。 嗯， 对，所以在这方面呢，这块相当于就是我，然后同样也是配合季总一起来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我突然在想，这样的身份切换和这种心态切换容易吗？就是以王总个人的经历，你先是在一家外企工作过，然后又紧接着到了投资公司，从投资公司的这个角度去看各种企业，然后又从投资公司又来到了九州云建这样的一家初创企业，这种角色的转换，心态的转换，你觉得给你带来的优势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像您说的，心态转换一定会有的。包括这个相当于前期要做，肯定是我个人要做一些前期的准备，或者说大量的思考， 嗯， 包括下一步的这个计划。对，其实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因为我还是比较愿意去把一些预判或者说是一些这种方案在前期先做的尽可能的充足的情况下，然后再去行动。但是一旦行动，我就不会 回头了。 对，就一定是坚定的做下去。 嗯， 对，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就无论是说从早期在外企，后来做投资，就是我其实很明确知道我的方向是什么，或者说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嗯， 就像我遇见九州这七个人一样的时候，大家很明确的知道大家的方向是什么，定位是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像刘总说的，大家很知道我们的这个优势在哪儿，对吧？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人、我们团队，当然也很清楚我们的这个薄弱的一些环节，比如说对于当时的市场的这些不确定的一些风险的因素，包括投融资未来可能需要一些这个相对这个更有一些影响力或者专业的人来去做，就是大家这些东西都是很清楚的。OK， 那这些前提具备的话，那我们只需要去把这个接下来的执行，或者说做一个这个方向的一个选取，然后来推行下去就可以了。 嗯， 当然在这个前提下，也是授予季凤来季总，我们的主要的这个主心骨的这个领导，对，给大家在内部，其实我们的这个九州的文化也是非常民主的。 嗯， 就是大家的这个属于是群策群力啊，大家在商议的时候，很多事情大家是坦诚不公的，就哪怕是 吵起来 什么的，这些也是会有的。但是首先是大家的这个初衷是说，我一定是 认为我这一点的初衷是对公司好， 嗯， 是对公司有利，而不是说牵扯到一些个人的利益， 嗯， 对，只要是这样的一些因素，大家的争吵啊、辩论啊，或者是这些不同的意见啊，都是可以非常坦诚不公的、开放性的去讨论， 嗯， 当然最终还是由我们的季总去来做一个最终的一个决策， 哎， 就是相对民主，但是我们又有这个集中的这个管理， 是不能大家的你也说我也说，最后听谁的是吧，总得有一个最终的主心骨出来拿主意，所以可能我们这样的一种模式哈，包括我们大家对都是一心为公司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大家是互相能够理解的，即便有些争执，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人一多吧，就容易你也有你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可能每个人的想法未必是那么的趋同，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同，我们可能有时候求同存异啊，这也是在这个整个公司发展过程当中需要去不断磨合的，把自己的专长拿出来，然后我们共同来贡献力量，这也是九州才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就定下了这样的一个模式。那几年下来这个过程是不是如你想象的那样，像刘总刚才说一开始创业他想的很简单啊，就觉得我有这样的心，我有这样的能力，我想要做这个事情，那几年下来这个事情走得顺不顺当，还有包括王总也是被这样一群人吸引过来之后觉得哎，是不是我选对了，然后有没有那么比如说夜深人静的时候有那么一点哎呀这路挺难走的，会有这种感觉吗？你们也可以分别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从刘总先开始。嗯，几年的时间下来觉得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困难的事情？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觉得恰恰相反，就是在九州人间最大的一个感受， 嗯， 就是往往你是在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越觉得选对了， 就安静下来你反而觉得哦，我选 对 了，对， 就是在你越无比理性的时候你越觉得是非常正确的， 这是你的感受？ 对，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那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是源于说这些年的这个过程确实是我们正好机会也赶上了，然后我们基本上按照自己的计划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走，有对未来有很大的信心，才让你觉得说哦，我这个路选对了吗？ 嗯，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机会赶得比较好，像您说的，另外一个其实像就是王总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就是七个人在做决策的时候，也会经常有些意见有分歧的时候。但是呢，我最回忆起来觉得最好的一点吧， 嗯， 就是这七个人始终都是在价值观上，在对公司发展的大方向上。始终出发点都是一致的， 嗯，这点非常难得。 对， 因为我在节目一开始我还弱弱地问了一句刘总，说咱们七位创始人现在都还在这个公司吗？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组合有时间长了也会有单飞的这种想法，那我们非常难得就是七个创始人其实大家心都是心气儿非常一致的。 对，就大家整个的概括起来就是心一直是往一处使的， 嗯， 只是每个人的可能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意见会有不一样的方式，或者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大家永远都是在朝着一个方向，一个大的方向，而且每每在回忆的时候是觉得在一个大的正确的方向上在行驶的，而且像您刚才说的，有些这个创业公司它可能就是创始团队都已经这个分崩离析了，或者是有些已经有这个单飞的，但是九州硬件这点特别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创始团队始终是非常稳健的，在这个公司，而且不光是创始团队，就是整个九州硬件整个公司的这个全部成员在这个商业航天这个业内也是属于比较稳定的， 嗯， 就是相对其他的公司来讲， 人员流动性没有那么大。 对， 咱们的平均年龄大概在多大？ 整个公司平均年龄，大概就大概在我这个年龄吧。 你是88年啊，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个非常年轻的团队哈，所以都是一些有共同理想、有抱负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聚在了一起啊，所以夜深人静的时候，您觉得是选对了，所以这条路继续往前走哈。这是刘总，王总呢？夜深人静的时候，是不是跟刘总有一样的这种感受？ 我对于我个人的这个选择，我从来都是非常自信的， 嗯，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啊。 对，就是我从来不会走这个。回头的路，当然在做选择之前，我一定是充分的去想好，尽可能的去想好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有些事情，比如说它会有突如其来的一些事情和计划，或者是一些困难，这可能是你之前再怎么想也想不到的。 对， 嗯， 那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这个乐观的心态，或者说这个所有事情，就是说像您说的，很多的这种突如其来的不确定的因素。它都会在生活这个各个方面去发生，对吧？工作中的、家庭中的、 生活中的朋友之间的，我觉得这些其实才使得这个整个的人生更丰富多彩。 嗯， 所以当困难这个来临的时候，首先我认为就是说，包括像我们戚总也经常说，办法总比困难多 啊， 对吧？就是 心态很好， 对，这个心态要调整。你心态一慌了，你这个肯定事情就办不好了。 嗯， 所以就是积极的去想怎么样去解决，降低这些不良的或者说不好的负面的风险，对，去把这一块来做不断的复盘跟优化。所以包括像您说的，之前我是在资本，那可能都是有一些项目方来找到我们需要去做这个投资，而现在我们是项目方需要去找资本，所以说心态上的调整，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本身就知道是要去这么做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就不会说再有什么想法好像抹不开面子，好像不好意思，或者说是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身份转变不换来，就是你真正的去为这件事情去做努力，而且投入进去以后，你的专注，你的热情，你其实会去感染到身边的人。 嗯， 我觉得我就是个人来讲，或者说受到整个团队的这个大家庭的影响，我也是卯足了干劲儿去往前去做自己的这个应该的这一份工作。 哎，你看内心上的这个调整哈，其实刚才王总也说到了，就是我从内心认同这个事情了，我就接受起来就没有那么的困难了。但是出去这个找投资，或者是跟以前的这些投资领域的朋友在聊的时候，会不会有被拒绝和碰壁的时候？有吗？ 那当然，这个数量是很多的， 很多的。 对，因为怎么来讲呢，就是对于这个行业或者说对于这个赛道，它还是比较早期。 嗯， 所以说资本来讲，通过咱们过往的这些风险投资，包括之前的这个互联网啊，再到这种新能源啊，一步一步的去转型，包括现在的这个商业航天，其实大家的这个认知或者说大家的这个意识还需要再逐渐的再转变。 嗯， 就包括像投资，可能以前咱们做房地产的这些企业，他觉得哎，这个钱比较快，几年我楼盖起来，我马上销售出去，我就能有这个现金流，对，基金的存续期都是比较短的。而现在我们讲的叫做这个长线的价值投资，也就是说你一个科技型企业，它一定是有一个培育期的，而你是不是能够就是帮助他把这一段培育期度过，或者说以一个更长远的眼光去来去看领域的这个事物或者说是项目，那这可能是投资的这些机构或者说他的这个定位战略根据整个的这个未来的发展也需要做一些调整。当然这个是人家的事情了，就不是说我们项目方能够去左右的事情，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我们可能是那一群因为相信而看见的人，而我们现在可能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那些人看见而相信我们 啊，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不断在践行的这个事情。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些硬件基础都有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根据自己的计划去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未来的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看到在相关的研究报告当中提到，近十年来全球卫星产业总收入呈现一个增长态势，那商业航天正处在大航海的时代，那九州云舰呢作为这其中的一家这个初创公司哈，这个4年时间其实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这种核心的优势和竞争力，也希望在未来我们在商业航天领域的这种探索能够不断的继续向前，就像刘总和王总之前都提到的，有自己的这种理想抱负，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能力助力咱们中国航天，咱们商业航天能够蓬勃发展。那最后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科创中国，跟我们分享你们的创业故事和感悟，谢谢。 主持人张燕代表制作人段玉龙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且可以在线回听，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科创中国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孩子学过游泳，一直游得很好，我一会儿没注意怎么救？ 当时我就在我儿子旁边，他看起来只像是在玩水， 明明水那么浅，孩子怎么可能溺水？ 儿童溺水常常发生在看似安全的地方，安静而迅速，难以察觉，没有惊慌呼救和奋力拍水，